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还是一位老朋友啊，我觉得这一个星期特别有趣，都是以前前一阵子甚至是更早的时候给我们写信求助过，我们也解答过他问题的朋友，都回过头来向我们提问另外的问题。看来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挑战和障碍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示，我们要和这些挑战同在，然而我们还要继续的悠游人间，不容易啊。我们来听听这封来信吧。7月27号的时候，这位朋友说，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很难受，我老是想起前前任，中间有过一个前任，但是我觉得自己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目的不纯，我不喜欢他，只是觉得条件适合，但是我发现他有一个关系很近的师姐，中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就觉得我将就不了，于是提出了分手。后来我还是心里放不下前前任，我联系了他，他说他今年要回成都，回来再说，我同意了。但是6月底他跟我说他要回老家了，他不回成都了，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老家。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是不愿意回去的。把各自的想法都说清楚了以后，我们就再没联系了。可是我还是很难受，我总是想起他，想起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觉得这些事还近在眼前，我总觉得我不应该再回过头去联系他，但是我不后悔，至少我尝试过了，只恨自己眼光有问题，也太懦弱了一些，当初不该因为一点问题就轻易放弃。我不断地跟自己说，我喜欢的，我舍不下的，是当时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现在的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的他，错过了也终究是错过了。可是我还是难受，我还是好难受啊。我说服了自己，但是我还是会因为某个类似的场景物件就想起他，会流泪，会失眠。我可能是放假了，一个人在家吧，没什么事儿做，就把这些情绪放大了，然后加重了。开学就好了，上班就好了吧，时间久了大概就熬过去了。我们可以把这看作一个倾诉的小纸条，这位朋友可能没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朋友去说这番话，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种倾诉的背后还是隐隐的有一丝希望我们能够帮到他，就好像是我投进了一颗石子啊，到底有没有回响呢？山谷当中有回响传来吗？有啊，此刻呢，我们就先请出汪冰老师。其实失恋之后的这种情绪波动是非常正常的，想起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起为什么又终究不能在一起。这位朋友他现在所面临的究竟是只是难过啊，因为喜欢那个人却不能在一起，还是会有一些为以前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感到有一点点悔恨呢？你觉得是哪一种情绪更多一点？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包含了对自己的很多不认可吧，包括不接纳，毕竟曾经的那段感情自己也投入过很多，当然对其中自己的表现和行为可能我们的题主也有自己的评判，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汹涌的情绪本身，我觉得不光来自于上一段关系，更来自于题主对自己的评判。因为关系的结束，我们之所以放不下，其实对方，我们说是放不下对方，其实是放不下心里的那个对方，心里的关系，特别是经由这段关系之后我们看到的自己。我记得有人说过，可能我们最害怕的是面对自己内心的这种混乱无序和凌乱，当我们越是找不着头绪的时候，很多人特别是习惯成为生命中强者的人则会说，我连这段关系都搞不定，我连自己情绪都搞不定，我是多么的无能，而且在这个时候又觉得特别的无助。越是自我贬低、自我压抑、自我指责，就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越不自信的时候面对同样的内心的 波澜也好，漩涡也好，我们就更觉得无力招架，最终进入了某种恶性循环。 嗯，其实我觉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所送出的那本书啊，就是从来也不会好过现在，当中的一些内容也适用于我们这位题主的问题，就是你设想你觉得你自己当初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够好啊，但这事儿其实更加关乎是运气啊，而不是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有远见。其实你当时做得足够好了，那其实结果不一定比现在更好啊，所以更多的可能是要感激生活当中已经发生的那些让我们感到喜悦的事情吧。那至于如何与现在的这个情绪相处呢？我觉得也有一本书中的内容适合和你分享。这本书《正念，此刻是一枝花》，作者美国乔·卡巴金，由王俊兰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你无法遏制波涛，但你可以学会冲浪。人们通常认为，冥想是屏蔽外界压力或内心压力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冥想既无法消除也无法屏蔽问题，而是更清楚地看待问题，以及有意识地从不同的视角看待我们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那些来我们诊所就诊的人很快就认识到，压力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没错，我们的确可以做出聪明的选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学会不要把事情弄得更糟，但是人生中总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压力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为人必须要面对的一部分，是人类处境中固有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面临生活中的强力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束手无策。我们可以学会与压力共处，了解压力，找到压力中蕴含的意义，做出重要的抉择，从压力中获取能量，从而在压力中变得更强大、更睿智、更慈悲。冥想修习的核心在于乐意拥抱压力，乐于与压力共处。要设想正念的作用方式，其中一种方法是将自己的内心看作是湖面或者洋面，水面上总有波纹，有时候是惊涛骇浪，有时候则涟漪轻起，还有的时候细微到令人难以察觉。水波因风而起，而风时有时无，时强时弱，方向也不确定。正如我们生活中的压力之风，它影响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心中激起浪花朵朵。不懂冥想的人认为它是某种特别的内心控制法，以为它可以魔法般地遏制这些波浪，从而实现内心的平和、安宁。但正如你无法放个玻璃板，让水面上的波浪平静下来一样，我们的内心之波也是不可压制的，并且这种尝试本身就是很不明智的，它只会使我们的内心更紧张不安，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挣扎，而不会使我们实现心境的平和。然而，这并不是说平和是无法实现的，而是说无法通过压制实现，而且这种压制内心中的自然活动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可以通过冥想设法为我们的心灵找一个避风港，使之免受吹拂。假以时日，我们内心中的许多骚乱可能就会由于缺乏持续的给养而渐渐平息。但无论如何，我们的人生和心灵中风波总不可避免，既如此，就只管尽力而为吧。冥想的本质就在于明了这一点，并与之和谐共处。有一张海报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正念修习的精髓。夏威夷海滩，70来岁的瑜伽大师圣沙特齐阿南达站在一块冲浪板上，白须飘飘，长袍飞扬，乘风破浪。海报上写着，你无法遏制波浪，但你可以学会冲浪。所以我们是借由这篇文章啊，你无法遏制波涛，但你可以学会冲浪，来鼓励我们的这位题主啊，借分手之后在自己汹涌的 这个情感的闸门打开以后啊，就在他情感的波涛上冲浪嘛。其实冲浪有还有一个要点呢，就是找到一朵你适合与之共舞的浪，这很重要。所以当我看到题主的来信当中说，是不是现在在放假，开学了就好了？他可能也是一位教师啊，开学了可能工作忙起来了就好了。我觉得这好像有一点回避的这种倾向，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正念啊，就是与这种情绪的波浪最终达成和平共处，对不对？来问问汪冰老师。 所以实际上如果把我们的情绪的波涛啊当作垃圾的话，那一定会觉得我要把这个垃圾打扫出去。但是如果像刚才文章里所说到的，当我们不把它当作敌人，而当作海上的波涛的时候，作为一个冲浪者，你就要知道与波涛为友，而不是与波涛为敌。因为与波涛搏斗的结果可能是葬身大海，但是当你能够顺着波涛的时候，你可能会乘风破浪哈。所以这里边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学会与我们的情绪波浪相处，是个一辈子的功课，而不是当我们因为忙碌忘记了这件事情就自然学会了。恰恰相反，可能太多的人都习惯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情绪，我觉得这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比如说当情绪强度太大的时候。但是我们早晚还是要在更多的日常生活当中学会与情绪相处，比如说这位题主，我想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学会接受这件事情的存在，虽然不会让波涛平静下来，但至少会让你自己不再与波涛不停的搏斗，进而制造更大的波浪。 所以不要去搏斗，不要去试图压上一个玻璃板，甚至不要去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再跟你分享一小节无为之欲。如果你坐下来冥想，哪怕只休息一会儿，都将是一次无为体验。不要以为这种无为等同于无所事事，这两者其实有天壤之别。在无为中，自觉和意念非常重要，实际上它们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表面上来看，好像存在两种无为，一种是什么都不做，另一种是我们所称的轻松而为。从根本上来看，我们会渐渐明白它们其实是一样的。此处内心体验至关重要。我们通常所说的正式的冥想休息，其实是有意抽出时间，停下一切事物，培养宁静的心境，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感悟此刻，不做任何事，什么都不做，也许这样的无为时刻才是我们能赐予自己的最好礼物。梭罗常常在自己的门前一坐数小时，他什么也不做，只是观察聆听。太阳在天空慢慢变换位置，光和影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换。有时候我可不愿牺牲当下的如花时光去劳作，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作，我喜欢在人生中留出忧郁时间。有时候在夏日的清晨，像往常一样洗澡沐浴之后，我坐在自家门前，阳光灿烂，我从旭日东升直坐到太阳当顶，在一片松树和山核桃树及漆树中，在远离尘嚣的孤寂和宁静中沉思冥想。有时鸟儿在周围婉转鸣唱，有时它们从房前轻快掠过，直到日落西窗，或者旅行者的车轴声声从远方传来，我才感觉到时光的流逝。我在这冥想时光中成长，就像玉米在夜间拔节，此中快意远胜过双手劳作带来的任何成就。我的生命时光并没白白浪费，我反而从中得到了提高和升华。我意识到了东方哲人所说的沉思和抛却劳作究竟意义何在。很大程度上，我关注的不是时光的流逝，时光流逝好像只是为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成果。刚才还是清晨，看哪，现在已是黄昏，一日之中几无可念之事。鸟儿鸣唱，我不像它，我只默坐月思自己的连连好运。麻雀啾啾转鸣， 停在我门前的山核桃树上，我也莞尔一笑，或者轻声哼唱。他也许能听到我的心间妙音吧。刚才我念的这一节是选自梭罗的《瓦尔登湖》。无为并不是说无所事事，最关键的就是你的心境，你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一定要找出一点时间来啊，做所谓的这个冥想，还是说练习冥想的时候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需要真正的停下来坐下来，走路、站立、躺卧、跑步、洗澡都可以冥想休息，哪怕每天只要5分钟，我觉得对我们这位朋友来说可能都会有所帮助吧。就是真正的去体验你正在过的这个生活，这个时光是多么曼妙，而不要只生活在过去。 我们的题主说他试图说服自己啊，说服自己不要去后悔，不要去想那些事情。其实用理智来打败情感，往往是理智会失败。既然情感如此，能不能像刚才文字里所描述的那样，给自己一些时间尽情的悲伤呢？只不过把这个时间设定一下，比如每天有1个小时悲伤时间，努力的什么都不要做，一旦停止悲伤，要告诉自己我要把这1个小时用满，你看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不让自己尽情的悲伤，反而它会变成一种慢性的千言不语的暗伤。这个时候这个情感一直在，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理解，它就不会被真正的包容，甚至也不会被治愈。其实经历这样的情感创伤之后，我想最心疼的是你，最需要被心疼的也是你。你应该学会如何去照顾和善待自己的情绪。在这一刻你将学会的这件事情，不光会帮助你从你的上一段感情当中更好的走出来，更重要的是可能能让你未来更好的享受人生本身。 刚才我们所说无为啊，其实呢在这本书后面啊，就是又讲到了无为之悖论，我们也不妨一起来念给我们的这位听友。行动中的无为，无为不但可以从静中来，也可以从动中来。为者内心中的静与外在的行为浑然一体，衔接流畅，一气呵成，心到手到，轻松随意，无欲无求，顺其自然，然而一切最终却水到渠成。无为而为是任何所为中的最高境界。以下是公元3世纪时中国人对无为的经典描述。大家可以猜猜啊，他底下选的是哪一篇啊？有没有人会想到其实他选的是庄子的庖丁解牛的这一篇，也就是说是行动当中的无为，他并不是拿着一个斧子一通乱砍啊，而是手到心到，心到手到，轻松随意啊，无欲无求，就是顺其自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无为的一种更高的境界吧，是非常了不起的。其实这也是东方文化当中的精髓所在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借由今天我们回应这位题主如何和自己这个汹涌的感情的一些波涛相处啊，我们也为很多朋友给出了一些提示，就是说可能关于冥想这件事情有很多朋友的理解啊稍微有一点点偏差。他们认为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蒲团啊，会有一张垫子，在家里有一个石刻，然后是熏上精油啊或熏香，自己要盘腿而坐，或者早晨或者是晚上啊才可以完成这个所谓的冥想。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所有的行动当中，哪怕是在庖丁解牛的过程当中，只要你有体验，然后你就可以完成这个冥想，在任何时候其实都可以啊。 如此来看的话，可能对现代人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不光是仪式性的行为需要时间，而是我们即便有了这样的时间，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专注和觉知。而对我们题主这样的朋友来讲，其实每个人在人生当中，别说人生了，一天当中都会有某些时刻可能是情绪的漩涡或者是波涛特别汹涌，能不能也把这些时刻当作我们冥想的时刻呢，而不当作我们受苦的时刻？当然那个时刻可能是在受苦，但如果仅只把它当成受苦的时刻，你一定是非常排斥的。而我们的排斥并不能驱走这些并不喜欢的情绪，其实喜欢不喜欢也是我们给它加了标签，因为就像重力一样，无论是否喜欢它都存在。所以人类之所以能够发明飞机，不是因为消灭了重力，而是知道在重力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该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刚才呢，我们给了那个在分手的痛苦的波涛当中啊，经历了一点点小煎熬的朋友一个建议，就是正念冥想，就是觉知到自己的情绪，觉知到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带着觉知去生活。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如此吧。但是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其实像写纸条的这个题主一样啊，认为可能就是因为在假期吧，因为我在闲着吧，啊，所以我就会意识到这种情感情绪席卷而来的这种痛苦。假如我忙起来，我把自己的生活塞满了很多的事情，每天一刻不停的去做事儿，我是不是就没有时间去痛苦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情绪本身也是一种能量啊，它是汹涌的波涛，有意无意的你去忽略它，并不意味着这波涛就不存在了。可能在某些时刻啊，当你刻意忽视到它的时候，反而这个堤坝会决口。所以你要照管好你自己的情绪，但不要去刻意的去压抑它，因为那是做不到的。 嗯，所以与其期待呢新的生活开始快忘掉过去，不如想一想在这个时刻你能够为自己为你的情绪做一些什么。其实这也是一个需要发挥创意，我们在快乐的时候会有很多创造性的思维，但是在痛苦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没有创意了，只不过就是和痛苦四目相对，甚至希望早点把它赶走，越早越快越好。但是在痛苦面前，如果我们也能够做一点点小游戏，不过说起来可能对很多朋友有些困难啊，不在那种特别极致的无法承受的痛苦，只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和你的痛苦换一种四目相对的方式，能够以另外的方式去观察它。就好像有一位老师说的，如果假装痛苦不是你的，虽然对很多朋友来讲太难了，因为我们和痛苦粘得太紧了，如果假设你就像观察别人的痛苦一样观察你自己，或者说我们的节目里也说过另外一个练习，把你当成你自己最好的朋友，当他遇到这样痛苦的时候，你会如何教他或者帮他和自己的痛苦相处呢？那你就可以尝试用这些方式来帮助你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人能够耐得住寂寞，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的心中就波涛汹涌，有丰富的万千世界去值得关注。当我们用外界的刺激来转移注意力，不去关注自己的时候，貌似暂时痛苦消失了，但我想这可能只是另外一种掩耳盗铃。 与自己相处，满怀兴趣地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自己，意在理解而不是批判，完全接受浮现出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通过以上做法，鼓励深藏于内心的东西浮现出来，并利用它们带来的能量丰富你的人生，丰富你的意识，这是一种伟大的觉醒活动。它了悟了生命和心灵的本质，并以此消除障碍，释放能量。智慧带我们走向自由，敏锐的专注力则是智慧之母。以上呢是选自尼萨加达塔马哈拉吉的与物同在当中。以上的所有的内容都是选自正念此刻是一枝花这本书，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美国的乔卡巴金，由王俊兰翻译。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收听好书慢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栽种之乐》，阿克曼的花园，作者戴安娜·阿克曼，由庄安琪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童年的愿景，身体也是一座花园，人体主要的成分是水，我们是滴水不透的肌肉、器官和液体组成的结构。人体竟然不会随着每一步的走动而水花四溅，叫人惊叹。我有时把它想成空间诗人，因为它的工作就是要协调植物与人的需要。造园设计师 Paula 来了，我们站在梧桐树下寒暄闲聊近况，接着我们谈到今天的主题，并且在花园中漫步，研究每一个花坛，考虑由某几个窗户望出来的景观，想象 种种可能。 Paula 是天生的创造家，他在大学教书，但也自行开业，于是我请他协助我设计花园。他和我在救济院花园初识，他志愿为救济院的花园做数千小时的设计工作。我的园地比起那个美轮美奂的花园真是小得可怜。有时我不免疑惑，造景设计师究竟在做什么？现在我知道，他们不光是把树和石头排好，叫人心旷神怡就够了。 Paula 的花园设计考虑了人的种种活动，不但需要解决复杂的问题，有时还和似乎毫不相干的事物有关，比如不肯搬巢的鸭子和挖土机。他的作品讲究自律，在他充满象征和超然理念的设计中，可以看到他对赏花者的同理心，以及他对人类与大自然亲密关系的愿景。这些年来，我看着他工作，才发现花园造景设计可以有这么浓烈的情感。今年夏天， Paula 也会提出种种设计，而我很可能一次修整一小块花园，这是长期抗战。人究竟需要多大的花园呢？霍桑说得好，我的花园大小正好。他在《古屋青苔》中写道，每天只需清早劳动一两小时，但我都在里头流连忘返，反复造访。他在花园里沉思，怀抱着爱，而这种爱是未参与创造过程者绝难分享或想象的。保罗一心想保住草坪，因为它象征了童年时清脆湿润的乡村，是迷你的家园。保罗在农村风光中长大，绿荫处处，整个童年他对大地的印象就是开阔的草地田野和纵横其间任他漫游的公共步道。他可以穿过草地、农庄或村落，最后走到田野或是动物吃草的围场。围场边通常都有供行人跨越围篱的梯凳，形式各异。石墙的梯凳可能比较厚，让你由一边往上爬，再从另一侧下踱。木篱则有木梯可供攀越。在这人走的小径和动物的步道交汇处，创造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保罗的潜意识中，大地经验就是一望无垠的绿，这是他最初始的空间感。 Paula 的先生 Scott 是劳资关系协调人，他对童年的风景也有相同的记忆。 Scott 永远忘不了北加州， Paula 感慨地说，他永远忘不了景物由绿变棕变黄的模样，变化如此之大。我夏天常去那儿，一片焦黄，但有一次我秋季到访，却看到完全相反的景象。在美国东部，我们由绿入秋，夜色由棕变黄，但在加州却反过来，由黄而棕，再到十一月的绿。雨一下，整个山坡一夕之间都变绿，因此有年终岁暮时树叶转黄但草地变绿的景象，非常狂野，非常超现实，美得不可思议。童年时期的风景会刻印出个人难以磨灭的记忆，你怀抱它，它紧随着你。我自己在美国中西部密歇根湖西边离芝加哥不远的小城长大，家门对面是个果园，我总爱上果园还有其他空地或疏于照顾的庭院探险。当时这些地方都没有供人攀爬的梯凳，所以我现在想设一个，我把心愿告诉了 Paula。 我们可以在鹿篱那里设个梯凳，他笑着说，那里很高，可以设梯子，我们可以垫高门让你爬上去，上楼开门。我笑看他思索着种种可能，他又说，我们还可以装个中世纪花园中常见的梯台，法式花园有花坛的传统， 这是一种装饰用的地毯，原本就是设计来让人俯瞰的。这点子够酷吧？啊，很酷，我同意。如果我们去采石场找些美丽的原石来更好，我爱原石。我那具生锈的老混凝土机就是在那里找到的，他开心地说。那东西曲线玲珑，附着漂亮的锈痕，在他眼中是抢眼的雕塑品。告诉保罗，我也爱草地，告诉他，我们说不定可以养一群羊，不但可以保养草地，还兼有施肥之效。他建议我在花园里建隐士居所，但被我否决了。我也不想在林间设仿古希腊罗马的废墟，更不愿在家园四周围挖深达5英尺的壕沟，虽然这些都是流行一时的花园风尚。不过我倒仔细考虑过迷宫花园，因为我认识一名迷宫设计师。光明基金会认养的迷宫就在附近的爱丽丝霍洛村。我不禁疑惑迷宫花园长什么模样，有神话中的怪兽会把人逼入死胡同吗？不是那种迷宫，我见到的是一圈石板围着最近才用过的萤火竖立成史前石柱的模样，在这之外是一片开阔的旷野，以青草剪出复杂的图案，窄的仅容一人行走，蜿蜒曲折，一圈绕着一圈，迷宫的中心可望却不可及，除非走进迷宫才有可能到达。因此我向前走，只走几米再左弯。不久又来了3个人，各有所思地逗留了一会儿，再以快慢不一的速度走进迷宫。我们4个围着中心缓缓绕行，有时并排，有时交错，似乎在同一条路上。事实也的确如此，只是被时间区隔，使得每一条路径各不相同。我们总是很接近迷宫的核心，或很接近起点和终点，但就是摸不着，碰不到目的地。迷宫的中心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方向，只有不变的圆，终点只是一块空地，是所有动作的结束之处。迷宫向四面八方伸展，在正正经经的迷宫之外，则是更复杂的迷宫，含有旷野、树木、房屋、汽车、学校、城市、工厂、同步加速器、骑马场、消防队和太阳系的天体运行。我厨房电炉的线圈一加热就变得赤红，它们全是完美的迷宫。显然，迷宫是把一条线卷为圆圈最有效的方法。但我真的想在花园里设一座青草迷宫吗？谁来修剪维护？在光明基金会用割草机绕行约1/4英里的曲折路径来维修迷宫，是一种杏林工作。或许我可以登广告征求禅意割草人，而且依本城居民的性子，很可能会有人响应。另外，我希望每周有多少人来欣赏我的花园，而不致丧失隐私。Paula 告辞之后，我觉得很兴奋。虽然我们会创造出不同的风格，但和性情相投的他合作，一定很有意思。不过一想到设计花园，依然叫我有点不安。老祖宗曾经设计过他们的花园吗？不，他们只是在里面生活，就像细胞在血管里生活一样。若有机会，他们会重新设计那辽阔的花园吗？那是另一个问题。人类一直都有无尽的创意，也爱控制，而栽种林园正是我们数千年前的作为。那些花园有多美，它们是否简洁有效率，是否如莱特所期待的那样形式配合功能。劳力是宝贵的，我们是否会为了美的奢华而耗费体力？我想会。花园不只让人心旷神怡，而且满足人对平和、隐私、平衡和稳定的需要。不论多么脆弱无力的人，都能在混沌中找出秩序，治理生物。 公元100年时，尤维纳利斯就在讽刺诗中写道：不论在哪里，能够成为上主，即使只主宰一只蜥蜴的生命，都是了不得的大事。究竟人需要多大的地才能满足这样的渴望？一平方英尺够吗？我们是否还渴望大草原上的生活？威尔森、奥瑞安斯、杜布斯等全都同意这点。他们指出，人努力工作是为了在花园、墓地、郊区、购物中心等这些看似不相干的地方，创造出如大草原的环境。人渴望开阔的空间，却不要荒芜的风景。他们希望在周遭植物中找到些许秩序，却又不求几何的完美。威尔森说，只要人能自由选择，他们就会迁到绿树成荫、俯瞰流水的山坡上。这种举世皆然的趋势，不再是源自狩猎、采集生活的艰苦需要，而是出于美学。未经任何指示或说服就喜欢这种创作的人，正是在回应人对最理想环境的天生回忆。克瑞斯发现，一家之主的风格会因性别而异。男性喜欢开阔的旷野和草地，女性则希望周遭有许多植物生长。这或许是打猎采集时期留下的习惯，因为男性觉得一望无际的草地安全，而妇孺得靠灌木丛保护。我们对于演化欲望的阐释时时不同，原因很多，因为我们爱苦心经营，满足需要，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无聊，因为我们非得把外在世界当成内在生命和价值的象征。不论如何，由于各地气候和资源经常变换，欲望便以不同形式呈现。比如在古埃及和整个中东，日常生活如沙般炽热，神所允诺的天堂花园就成了乐土。多金的地主可以在大地上种植私人乐园。法老王的墓里还曾发现可随身携带的花园模型。以上为您选读的是戴安娜·阿克曼的《栽种之乐》，翻译庄安琪，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戴安娜·阿克曼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他著述甚丰，在众多领域都成绩斐然。阿克曼集诗人、作家、记者、探险家和博物学家身份于一身，勇于冒险，敢于尝试，热爱自然，对生命充满激情。他获过众多奖项，古根海姆奖、约翰巴勒斯自然奖、拉文诗歌奖、猎户星座图书奖，以及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管选大文豪大奖都被其揽入怀中。他还有一项殊荣，是有一个分子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作 Dan Acheron。 本书讲述了花园与生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花园是我们在纷乱世界的避难所，是生与死、奥秘与惊喜的传奇。花园里的四时运转提醒我们古老的秩序，不论是小鹿落入庭院，还是因玫瑰开得灿烂而自豪，作者总欣喜迎接花园中的丰富戏剧。这是一方恬适的隐蔽圣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